成熟，新一个眼神，我只想抱着你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啊，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新一个眼神，我只想抱着你人，不要敷衍的温存。成熟，心里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伊能静的歌《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随后会听到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这首歌是当年他为 Vivian 徐若瑄所写下的一首作品，而今天要听到他自己的演唱。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也不必压抑，我的笑太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避不得暴风雨，淋湿的昨天伤心。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那记忆，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决定。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

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会听听看这首歌是熊天平跟黄慧文带来的《野心》。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时一不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Oh man， 野心世界不要怕，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敷衍。Oh man， 野心靠不能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有目眩。Oh man，野心都给我一点点，你想我逼我点我去赌无限。Oh woman， 野心它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永远不住冒险。疼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时一哭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我将你的心疼成两半，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Oh man， 野心世界不要怕，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Oh man， 野心它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在嘴边， 据说了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内心世界不要怕，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野心它永远少一点，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 野心都给我一点点，你想我逼我点我去赌无限。 我们野心它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永忍不住冒险。 熊天平跟黄慧文的合作《野心》，随后要听到苏慧伦的《左撇子》。说到苏慧伦呢，当年进入歌坛就带来一阵好像海洋一样非常清爽清新的风格，跟他个人的气质和作品当中的一些元素都非常相符合。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左撇子》。 写给你我自己，拥抱你，伤害你。

收听新闻整点评，今天是2017年6月29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3日至6日对俄罗斯、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李克强总理27日上午在大连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李克强指出，推动包容性增长，必须坚定地维护经济全球化。国际方面，英国天空新闻27日消息称，欧盟以反垄断为由对谷歌处以创纪录的24.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85.5亿元）的反垄断罚款。巴西总检察长近日正式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总统特梅尔受贿，认为被指控者的非法行为非常恶劣。特梅尔成为巴西首位在任期间因腐败被起诉的总统。这里是新闻整点评，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多事智达奔驰37258888。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灯火阑珊，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日至7月15日盛大开幕，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咨询电话0316885199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郑钧，赤裸裸。 他撕了不说，他让你默不放下，其实他心里寂寞难干，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后有你的光荣，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太寂寞。真相，小气的放弃抵抗，你可 一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痛苦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了说了，想做了做了，让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边有你的光荣。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说你要做点什么，我让金风对我说， 已经顾不了太多。 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Yeah.

思凯的这首歌叫做想念。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是孙悦的百合花情思。说到孙悦呢，大家都会想到当年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祝你平安，对不对？让孙悦一炮而红。而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呢，孙悦其实也有蛮多的一些音乐作品，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百合花情思，跟他个人的唱腔也是非常契合。我觉得一位歌手一定会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音乐风格，不管是唱法也好，音乐的元素也好，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百合花情思。 百合半开，你那一个眼神让我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0.3公分擦肩的一瞬， 心花，春色啊，让。

冠跟戴佩妮的合作，随后会听到对音乐要求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严苛的林志炫带来的这首歌《一个人走》。林志炫呢有一直在做 One Take 的专辑，就是在他自己演唱会现场去进行现场收音啊，然后灌录到专辑当中，所以这对一位歌手的现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每一个音都要唱到完美。今天听听看这首歌《一个人走》。 回头想想，心情已经停摆太久，除了爱，似乎我一无所有。不是逃离，不是刻意追求什么，只听见风中有声音呼唤我。爱得太浓，要一点时间空间来调和，靠得太近反而会习惯沉默。除了爱情除了工作，我怎能任时光蹉跎？安排的心一发就难回头。

全心全意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 于台烟全心全意爱一个人，随后会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是动画电视纪录片《梦的家园》当中的主题歌《美丽人生》，来自于小柯的演唱。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好人最终会赢得，坏人总会败的，说谎彼此会变长的，憨厚的总是个胖子，去努力总会有收获，懒惰的人会挨饿，只要善良就一定快乐，危险是英雄会来的。你给我世界的样子，美好又充满神秘，当我天天长大，无奈地怀念着你。心事天总是蓝的，伤心事总在下雨，对与错很容易看清的，怪叔叔永远是对的。你给我世界的样子，美丽的不敢相信，是谁改变了这一切，让你只在回忆里。你给我世界的样子，美好又充满神秘，让我们天天长大，无奈地怀念着你。都有了孩子，也讲给他你说的故事，但愿你的幻想可以变成真的，我们一起做游戏。 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